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昔日他住将军府，意外遇到了一个南疆同族，本应欣喜，但是相处之后，楚子林便知道这李叶书性情太过黏糊，不是成大事者。一样水土能养百样人，既然指望不上他，就不指望了。除了自己，楚子林谁都不肯轻信。但见李叶书这样讨好冯英一个异族，还是一个罪人，还是叫楚子林觉得可悲又卑贱。他向来擅长掩藏自己的情绪，是以李叶书一无所觉，仍是絮絮叨叨地畅谈他的新任主子。 伺候公子师这半月，我有了许多心得。公子师夜间多思多梦，容易惊厥，喝些热汤才能再睡着。这天下着雨，喝点姜汤最是舒服了。 他收了伞，蹲入毡布中，温声细语道： 你待公子师当真不错。 这是我们为奴的应该做的。 楚子林不答，面上笑着像是赞同他，心里却嗤之以鼻。 哼，谁跟你是我们呢？ 楚子林做遗憾状。 哎，我总觉得公子是不大喜欢我。 李叶书魂不在意。 还好吧，若是哪里做的不妥，改就是了。你没有侍奉过别的主子，不晓得那些小厮是什么样子的。将军府内不收年幼女眷为奴，这是规矩，你知道的。当时阿青年幼，刚刚长到桌子高，是将军做主，将阿青送到齐员外家做齐小姐的小丫鬟。齐小姐脾性温和又安静，是好主子。可我每次探亲，听阿青说起府中事，也总是啧舌。就在上个月，齐二公子院里有个小厮，也是自小随齐二公子一道长大，夹带了主人家的东西出去贩卖，被抓了个现行还不肯认，受了一顿乱鞭，打了个半死，还被拖上官府，判了赐字流放。谁说了半个不是？都说齐家治家严格呢，你再看看咱们家公子。 楚子林想着自己的心事，还能分神听着李叶书的唠叨，并在关键节点上发出适当的是吗的赞同声，是一个相当滴水不漏的倾听者。若没有这点圆滑的本事和心智，他也不会讨了石庭云的喜欢。李叶书写了一篇赞美公子的小论文的功夫，他已经做了好几样计划。这个姓于的着实不好对付，性子尖酸，为人刻薄，最重要的是他目光锐利，心思又敏锐，是相当难对付的人。往日他足不出户，连光也见不得，楚子林自是不把他放在心上。可是如今情况又不同了，偏偏他成日里与公子同进同出，亲近得很，是不能轻易动的。既是杀不得，那多多讨好便是。打定这个主意后，李叶书也开始了他的总结陈词。 公子是已经算得上宽厚了，若是在其他的贵人跟前，别说自称其名，你要我的胡乱称呼都会受罚的。 这提醒本是善意，却在不经意刺痛了楚子林。受罚？公子年轻时在外玩过了头，他也要跟着吃藤条，还要认罪说小的知错，以后会管好公子。他被小时候的颜渊昭讥讽，攀得一手好高枝，做人当真圆滑时，还要笑脸以待，说小的不敢。以他的血统而言，他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吗？ 他妥帖地收敛起了内心的不平，不使之流于面上。 嗯，我知道了。哎，等姜汤好了，我为公子氏送进去吧。 闻言，李叶书心内一松。他失去父母后，祖父母年迈，又媚又体弱，他习惯性照顾所有人，因此他有点担心楚子林许久不挨别人训斥，内心会对公子氏有些计较，引得二人不和。那公子夹在中间，岂不为难？他眉开眼笑道：“ 好啊好啊，待会儿姜汤煮好了。”十三皇子。 说话间，他一抬眼，忙放下蒲扇，起身行礼。此时已将近颜渊恒每日入睡的时间了，他换上便服，洗漱完毕，在榻边坐了一会儿，觉得有点想念石庭云。以往他在宫中时也会有这样的想念，但那时他不能随意出宫，躺着躺着，想着想着，便睡过去了。而现在，石庭云就在他一抬脚就能到达的地方，他便撑着伞出了门。快走到石庭云帐前，看到他帐中只留了一盏灯，硬是睡下了，才觉出自己此举用鬼使神差也解释不出其万分之一的古怪。踌躇几步，正打算离去，却被李叶书出声喊破，一时间心跳乱了一拍。他镇定地转身，持伞走近。 是，苏长已经歇下了。 回十三皇子，是。 颜渊恒随口一问：“ 怎么这么早？” 在他印象里，石庭云爱笑爱玩，回望城这些时日常与六皇子泛舟湖上，听琵琶赏美人，夜半方归，逍遥得很。又是六皇兄。好在这次不是六皇兄随心赴边，不然庭云若是情难自禁，说不准会……颜渊恒正隐隐有些开怀时，便听楚子林道：“ 公子是身子不妥，需要早睡，公子便跟着歇下了。” 啊！颜渊恒的世界观不由得一震。楚子林又补充道：“ 公子这半月来，日日都与公子是同榻而眠，歇得很早，小的都有些敬佩公子是了，能将公子降服至此。” 颜渊恒连受两次暴击，说不出话。他握伞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了些。 庭云尊师重道，也是应当应分的。 他说完这句话，四下里一时沉默，只能听见雨声。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幼年时那个敢于往国子监博士鼻烟壶里倒墨汁的石庭云。这夸得过了头，三人都有些虚，连李叶书也夸不出口。请教问题，当真需要睡在一处吗？但是颜渊恒很快收起了自己那点心思，他们二人是师生之谊，自己却想了这般龌龊，实在是污染了这份情谊。颜渊恒转身欲走，心内突然一动，他记得自己曾问过石庭云他的心仪之人是谁。石庭云当时的回答是：“ 你没见过。” 说起来，他还当真没见过那位于风眠，只在巡营时远远地扫到了一台轮椅，上面坐着一个戴蜜梨的人。从搭在轮椅上的手来看，并不是他想象中的白髯老翁。虽然瘦得有些过了，但是那股温润又偏冷的气质着实非凡。颜渊恒已经转身，自是不好转头再问个究竟，只好穿着满腹疑问离去。颜渊恒回帐后，头比离开前还要疼。若素常喜欢阿玲，主与仆之间身份相隔太大，无意天谴。若是他喜欢六皇兄，皇室与将军府之子又怎有可能呢？先不谈父王是否会震怒，六皇兄虽无正妻，但本朝从没有明媒正娶男子作为正式的先例。若他喜欢那位于风眠，那更是荒诞了。师生相恋乃是背德，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颜渊恒坐了一圈， 发现从选择填空到问答全部是送命题，内心搅成一团，连胃也有点止不住的抽痛。他的挚友到底喜欢谁呢？每日亥时，颜渊恒必然入睡，不多时睡意便定时上涌。他脑海中仍迷迷糊糊地想着关于石庭云的种种，在临睡着前，他脑中种种思维已不大受控制，飘飘忽忽冒出个有点荒唐的念头。比来比去，似是只有六皇兄的身份能与素常相配。若是六皇兄可以，那么……他没有来得及抓住那丝飘渺的心绪，便陷入了沉睡。